講話。首先我要多謝阿爸天父啦嚇，佢嘅安排，今日我能夠抽身嚇，因為有一個港員新加坡人係聽日代為我代港，咁我能夠嚟呢度啦。唔使講，要多謝特德關你嘅Sister Li Ling正話係叫我打多少廣告，你知冇嚇？五月嗰個 camp 我有份嘅，你知冇嚇？如果你今日唔簽名，你唔出得係啊！講笑啊，不點樣都好啊，喺 camp 入邊真係有時我見證好多生命嘅大大嘅改變，因為嗰幾日有集中啊，知冇嚇？佢唔係就講講嗰度啊，一陣間你翻去你什麼嘢都唔記得曬嘅。嗰幾日你邊度都唔得去噶啦，嗬，係要黐住我哋噶。咁我私人我幫你傾下偈，我哋聚會嗰時候能夠分享，所以拎紙出嚟俾你簽曬就得噶啦。如果你今日簽咧，我幫你出一角錢。點樣都好啊！嗱，每一次我行過芙蓉，我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啊，有多少私心啊？我講就因為我本身係芙蓉人嘛。我尋日先至喺波地新幫幾個朋友洗禮，咁我行過芙蓉嗰時候。我又祈禱我耶穌呢個地方，你知道大大阿容啊、德關、士德利靚，同埋你一班對唔住啊！你嘅名字我真係不能夠消化咁多個嚇，我因為60歲人冇咩記得嘢噶啦嚇啊！如果你真係講唔記得，我今日真係唔記得，因為聽日我英文組我有講到，我諗住帶多件衫嚟嘅，點知一出嚟又係唔記得，所以我打電話俾我老婆，我話係咪？我都知道你會咁樣噶嚇，不過我好早就到咗，所以我走去 desk 嗰度買兩件衫啊。不知道有得 claim 冇咧，講笑 OK 今日係依個教會，真係我睇到神好特別嘅恩膏。你哋一切嘅付出你哋去探人唔容易噶，嗰啲好食到力噶，好食到時間啊、金錢啊，依個真係你有好好嘅領袖啊，牧師成日都有為你哋祈禱啊。你哋請嚟嘅講員個個都好，咩啊？水叫咩咗名噶？何咩？嗰個歌星叫咩？佢喺生日，好啦，我又好熟嘅。Patrick Leon 我又好熟嘅。Damian Chua 嘅我冇咩熟，不過阿哥 Victor 我又好熟嘅嚇。咁樣 David 哥我又知又好熟嘅。咁佢帶我知道上個禮拜係有嚟啊，我講。我 Pastor 今日想幫你講少少嘢，你哋有可能冇咩集中到，你唔介意啊嚇？我覺得今日 Pastor 幫你分享嘅係講聖經入邊噶聖經。我希望你哋個個有帶聖經嚟嚇，如果你有好多人帶電話，我都唔知道你搞緊 Facebook 喎，搞緊聖經嘅嚇，所以我比較相信你真係開個聖經，因為聖經入邊睇到兩篇嘛。我哋計過嘅，你知冇？當你開個聖經入邊，你一睇啊，你睇到80節咁樣嘅啫，即係聖經入邊嘅幾多章入邊嘅幾多節咁啊。但係你開你個寬幾大隻都好，都係8句啫。講真真。所以你死埋咁樣喐，我都唔知道你喐咩嚇。我覺得嚇好多人成日 Facebook 好唔得閒嘅。因為咗個祈禱先啦，阿爸天父，我係多謝你啊，耶穌，我係多謝，因為有你嘅啟示，所以我係知道我哋阿爸天父到底係一個點樣嘅神。我哋唔會周圍撞嚟撞去喺度估計阿爸天父嚟講，所以我哋好清楚。因為耶穌你本身講到，你睇到我哋睇阿爸天父，耶穌我係多謝今日我能夠活著響呢個聖靈嘅當中。今日你教導我，將呢個聖經入邊一切嘅啟示賜給我哋，我哋也讚美你。祈禱奉主耶穌嘅名求 ，Amen。咁樣嗰日咧，我又這個係我寫噶啦嚇，依、這個係我打算好似啲日糧咁啊，英文嗰叫 daily bread 嚇。Every few months 我寫唔細女嘅，嗰度有啲拎佢啦嚇，不過係英文噶嚇。OK， 所以嗱嗰日我打電話俾 Sister 咧，我有問係教會氣氛點樣啊？其實我唔係就係講感覺啊嚇，我係講緊。教會入邊嘅學習，聖經入邊真係好重要。所以佢又幫我講，連蘇媽都好乖嚇，唔使驚打頭獎啊，係講你好乖啊，唔係係親口講噶嚇。係講連你老公都好乖。不過你哋真係好甜氣，我真係好 happy 啊！我知道呢個 camp 會好成功啊！我哋每一個人真係thank you very much 啊 ，and then 不過點樣都好，所以你要打開聖經嘅咯，唱歌還唱歌，講笑還講笑，事工還事，社工還社工，神嘅話語你一定識。嗱，有人成問我噶 ，Sam 啊，咩嘢整你最緊張？我講我諗下先啊，食嗰陣時候我都係好緊張噶嚇，不過又唔係食喎， 你说我很需要女，我当然很需要女，不又不是因为女很有趣的。你说我是不是很喜欢、一些东西，我说是啊，我很喜欢运动，我很喜欢 gym、不过又不是那些东西整得我紧张，我是有一样的整我紧张的，不过是伤的，就是圣灵、和神的话语、我在 gym 那里，因为我时间的缘故，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时间去，我是很喜欢运动的人的，这样就拜拜，我说、老婆我拜一要休息，这样他说拜一要休息、我很多牧师拜一休息的嘛，他说即拜一我们不得病的，你不得来探我们的，我想想想又是、即是拜一你不要病，你不要急事，你不要身体头晕的、又是没那么对、我们身为基督的事工，我们没有这样计算的，对吗？对吗？就因为这样拖来拖去， 我抽不到时间去做一些我练身，练身我因为我精神嘛，系咪啱啊？你知露骨头咗啊，有时好咁多。哦，啊咁样咧，就而家我精咯，而家我精咯，我唔理咯。我拜一咧，我就系着运动裤噶，哈哈。啊，你要探我，你要见我，我都系着运动裤嚟噶。你中唔中意啊？咁样我真系拎着运动咧，我就一早我去运动嘅。所以我喺个运动有急事嘅时候，我即刻去探人咯，我又翻嚟抽多少时间啦？冇时间啦，你知啊？到咗关于说，我真系所以咁样，我喺嗰个gym 嗰度，我真系开圣经嚟睇过嗬。嗰度好多马来人嘅，仲有啲问我，佢哋叫我 Uncle Sam 嘅，你知噶啦？你知我几老嘅，叫 Uncle Sam， 我系 Uncle Sam。你睇咩？我睇圣经咯。啊，我有时喺嗰度间接上我传喺度，间接上我又讲紧神嘅说话啊。所以有两样嘢整我紧张啊。OK， 我睇神嘅话语。同埋聖靈嘅感動，呢兩隻一定有。嗱，我喺呢度我可以感受，當佢吹一個小花嘅時候，我都係好感受到神啊！嚇，因為我曾經去過以色列埃及咁嘅地方，我都有笑到，佢係有一種特別嘅聲音嘅。即係我喺唱曬嘅時候，你一 blow 我就係我睇下，真係嗰種感動啊！係一種好特別嘅好特別嘅一種感覺。不過感覺還感覺 ，sorry 啊，聖靈還聖靈。我知道你很多牧师在这里讲到是预言啊，什么什么什么恩膏，但你一定要识神的话语、如果你对圣经里面没有深厚的认识，人家讲你又听，人家讲你听，对不对？ OK， 这样感觉过了之后呢， OK， 如果Pastor今天来，你知道去年我来有唱歌的嘛，我想当然不要唱歌了，何海生唱完了，我都不用唱。如果我今天又唱啊，你们又 happy 啦， OK， 这样下次我嚟咧，我又要谂下点样整你仲更加紧张，又要整你点样咁样感动，唔得。咁我成日揾咁样嘅新噱头啊，谂下要揾圣经入边咧，走响出边揾就惨啦，啱冇？所以有时太多感觉啊，你一定要神嘅话语去澄清嘅。啊，你有圣灵嘅感动 ，good of course 嘛。我哋信咗主嘅人，圣灵就系嗰个保证，我哋第日系永恒嘅。有同神一齐，不过你要识神嘅位，因为你一定要识呢个神到底是谁。所以今日因为咁样，我就有今日嘅呢个主题啦，叫圣经里基督嘅辉煌吓。好多人谂住新约先至讲到耶稣，其实你错咗吓。响旧约入边，每一句说话都指示耶稣噶吓，每一句。成本圣经一定要好规格嘅去读噶 ，must study systematically。Alright, because right, 我之前已经同一个弟兄讲，我讲就算你今日同我点样做交流都好，你好 happy 我，你好感动到神，我讲见证俾你听。但我走咗之后咧，听日咧，后日咧，但你有圣经唔同咯，你有一本神先写一本书啫，你知冇？你可唔可以读？你帮我讲，神写一本书啊，神透过佢嘅恩膏写一本书啫，你知冇？呢本书就系天同地接连上耶稣嘅辉煌。所以我今天就你一定要开圣经看，好不好？ OK， so Brother Liu 要帮我合作、OK， let's go， come。 OK， 第一样东西我给你看，就是我今天要集中给你知道圣经里面什么是讲耶稣的。所以耶稣说，你看到我就看到阿爸天父，我就是你的生命。如果你今天帮我说 Pastor， 我做工很不顺利，我婚姻很不顺利，耶稣，因为你透过耶稣的教导，你耶稣什么都享有名下。不过我们不是在生命那里爱建立那里开始，我们爱救恩那里开始。 OK， so now 耶稣就是圣经里面的主神。 Now it's self-explanatory， that means 自我解释。你转去转去路加斯24章， 我希望你们能够开下圣经对你好啊 ，because 有苏迪要揾牧师点样办咧讲道都好，你翻去圣经入边好似 be ring 咁，你爱 test the word， 你爱试啊，你去见读得关啊，睇系有咩病痛嚟讲，你因为你信佢 ，OK 啊，因为有咁嘅见证啊，你唔得即人哋讲你听，人讲你听，你本身唔识成长。圣经里面叫到我们不只是吃奶，我们爱吃肉，我们爱成长。 OK， Now 第24章里面44节、看圣经有一种规格的看的，但是不只是看一句，不过因为我今天讲到不能这样做、如果我坐来帮你有一个半小时查经，我就可以讲。所以我们讲44的时候，你不只是看44，你要看之前一点的还有之后一点。 OK， 怎样都好。 OK， Now向耶稣之后，在这个时候就已经 是复活了、okay? 在44的时候，他有同他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就是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承、okay? 耶稣就是说，我俾你知啊，圣经入边讲嘅嘢，摩西要揾做嘅嘢，要揾嗰个铜蛇啊，你知道冇？啊，有一段时刻咧，就嗰啲人好犯好多罪，咁啊，上帝就俾咗好多蛇出嚟咬嗰啲人吓、摩西就做一个吓、做一个架就吓、就讲你睇上去咧就得到医治，要揾嗰啲都系指住耶稣嘅，你知冇？所以耶稣 sell it， 佢讲，嗱，圣经入边啊，之前讲嘅嘢，所乜讲嘢，要揾讲到所乜嘢，都系讲紧我噶。讲紧我，成本圣经入边我是主角嚟噶。睇圣经啊，头两句之初的时候 ，in the beginning， 之初的时候，如果你开始有怀疑嘅，你成本圣经又好可能读咗噶啦。系、我冇讲，我哋样样嘢能够、明白晒，神有佢嘅启示，有佢嘅时间。不过有一样嘢，你一定要绝对，你揸住呢本书就系、你一世人一定要睇嘅书，一定要透过圣灵嘅恩膏去睇。不要好似睇报纸咁样睇吓，呢本书系你唔得我离开你嘅，我喺屋企有圣经，我边度都有，我车又有，我有 a lot of translation 啊，有时我攞嚟大家攞嚟比较，我系有读希伯来文嘅，奥数希腊文，咁呢啲系因为我有去教，嗱、我知道或者你个情形做唔到咁样啦，但你嘅基本认识一定要。一定要 ，OK， 因为圣经入边嗰个主角就系主耶稣，佢讲噶，你讲，所有嘢都系讲紧我噶，指住我噶 ，OK， 所以你系经验又系经验咯，你系听到又系听我，我讲咩嘢就系你边个牧师你讲嘅，一定要指住我，我讲系讲关于我嘅事。Next one， 了，咁 ，OK， 耶稣正话响嗰几句说话嗰度，耶稣宣告。耶稣 declares it， 耶稣的生命那三年的时光的时候，他时时 declare 的，他摆摆帮他门徒讲出来，跟谁说呢？他都说 Verily, verily, I tell you， 即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听到的什么，现在你听这句就最对的了。有时我们说Andy, 我实实在在帮你讲，即是说各位你有听到的什么，这个是最对的了。所、以耶稣摆摆讲亲嘢，英文咧就系 truly truly I tell you， 我心底 verily verily 就系同一个意思，就讲我帮你讲嘢就。That's why Jesus 系成日宣告成件事嘅，就系讲成个真道就系指住我。Second come Leo， all right， 耶稣教，耶稣讲教佢嘅道。Even Pastor 今日点样喺度讲道都好，边个 Patrick Leung 亦都好，佢唱歌都好，你唱诗歌都好，正话嗰个姊妹大诗歌好好，你睇个诗歌都好，我都系谂紧耶稣噶啫。So my 嘢一定要指耶稣嘅，如果唔系咧就系格鲁基噶啦，系咪啊嘛？你明白啊？所以第三咧就系耶稣唔净止宣告，唔净止系讲教啊，佢我说好详述，即系好清楚嘅教你哋嘅。如果你爱追求啦 ，of course， 但我相信。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响呢个教会，我成日祈祷你咧，我成家人嚟呢度，因为我阿哥苏妈未信主噶吓。我哥今日有讲啊 ，Sam 你嚟呢度，我系啊吓。佢话识，佢话识到多坤噶，我啱啦啱啦吓，你嚟啦。啊，今日又放个飞机少少啊咁啊吓。话点样都好，我仲系祈祷佢咧。我呢个大哥咧就 成日不明白我做什么，因为我爸爸后生，我虽然不是很成功，我都 OK 啦，我长半个马来西亚，我二十几岁就长半个马来西亚，我爸就在北室卖菜，所以我没什么喜欢吃菜，就这样 OK 啦，咁样我呢个过程又唔明白做咩，我去做咁样嘅工 ，OK 啊，唔系咁容易噶，你知嘛吓？对啊，又爱锡你哋，又爱讲你哋，嗬？有时唔系讲我用你嚟做嘅，系想俾你参加一份子，啱冇？系咪？啱冇？好似踢波咁样，你冇嚟成日睇人踢嘅，有时都想踢下噶嘛，系咪？啱冇？俾人踢下都好噶，系咪？啱冇？嗬？所以你梗系要，有时我明白啊，做领袖有时讲俾你做少系有。你可以講係俾少機會你參加一份子啊 ，OK，OK 啊，你講唔好聽，我用你係啊，真係我用你冇錯啊，嚇嚇啱冇，阿明兩隻都要。如果你真係喺基督成咗，我敢幫你個 pass 今日，就算你知啊，六十歲分分鐘有嘢發生，你唔知嘅啱冇係咪？不過我好勇敢，實實在在講俾你聽，冇一樣嘢你揾到係好似耶穌。我都係經過好多嘢嚇，嗰個人我相信你個人嘅背景都好多好多苦痛。但是有一样嘢就是当耶稣入到我生命的时候，透过神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我有一个很紧要平安，真的很平安。有时我平安到我有时跟我老婆说，如果今次是你最后一见我就拜拜了，是这样。我有一种很平安，我经常帮她说我死那天我说我死那天我一定要破产。你说你说什么要破产？我意思是破产，我要用完我的恩膏，我要用完神给我的，我如果我唱歌我唱完了、OK? 如果我生气人我要原谅他、我的东西我要用完他、我说我要破产，我经常说明白嗎？我不會收拾那麼多，我是破產，即是說我心一神給我的東西我是用完這樣真真緊緊你要真的叫受。 你不得說不是我聽你說我 學不到的，你要跟神說。所以上個星期我在聖教會裡面，我教最高的敬拜，我說不是只是唱歌，是祈禱，但你的祈禱一定要敬拜式的祈禱。保羅在以弗所書第六章，他的前輩軍裝，你明白嗎？阿摩我說他教到多好，對嗎？到十九二十的時候，他說祈禱給我，他沒有說祈禱給我，我很辛苦，很多人督我背脊，很多人弄我生氣，我又沒女兒，你知道保羅多慘的生命，對嗎？對嗎？不是說什麼樣的，祈禱給我說出神的說話的時候，我一點都不驚。 Tha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he asked。 所以我說他那種祈禱就是其他東西放低。我覺得聖經入邊有叫我哋為什麼嘢祈禱啦？你嘅病痛啊咩啊？不過最大嘅祈禱咧，就係 lift up the name of Jesus， 將耶穌抬高。因為聖經講咗，你未祈禱，我都知道你需要咩嘢嘅。嗰日我貪得喺 Facebook 搞下笑啊！又我講耶穌，因為我屋企好細間，我寫好多嘢噶，你知唔知？我耶穌俾一間書房我舒服啲得唔得啊？我需要，我即刻好似覺得耶穌話：你唔好呃，你唔係需要，你愛啫嚇。我说耶稣我需要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听教，你说你不要骗，不是听教，你爱而已，你不是需要，你说你一定要帮一起成长。Now, 讲真的，每一次我祈祷我叫神做事，多数、不是 need 来的，多数不是需要，多数是爱的。如果我今天问你阿哥，你今天爱我祈祷什么给你？我生意兴隆，那个女儿乖到很重要，个老婆很听话，回来又有东西吃，对不对？你那些祈祷多数不是需要的，但你要帮我，但是我的需要，咦，这些是需要吗？像耶稣说教那个主导文，你记得吗？他说阿爸天父赐给我们今天的饮食，他的意思是开个雪柜，就今天的饭，天日都未有都未知，我们不是我们耶稣，给我们雪柜满了，OK？总之我们整个月头不用做都有得吃，对的，对的。我们的祈祷当然是这样，然后我们会跟耶稣说我们的需要不是需要，这些是爱。所以 I'm teaching you a principle here， 我教过一个祈祷的原则。圣经里面是说什么都可以祈祷， OK， 但你要记得耶稣说你没说我都知道，耶稣给多少比喻，是说你在那个人，因为我去过以色列，我去过那个库墙，那个 Wailing Wall，那里真真是圣经里面讲的一样样，那里很多的犹太人，那些古式的犹太人真真是站在那里祈祷的，他们祈祷好像马那样，我动他的 OK， 这样动他，然后他拿着一个好像黑色的女人那样，我就在那个墙壁那里祈祷了， 試一下啦。雖然講我唔係猶太人都好啦嚇，咁樣咁我老婆仲好似我嚇，我臉慢慢曬咯，我唔可以曬，好曬嘅啫嘛。咁我就嚟睇下呢個猶太人點樣祈禱，係咁樣祈禱，真係噶，係念經嘅祈禱噶，重複噶嚇 ，pairing 啊咁樣。跟住氣會望一睇有人，一間冇人咧就又嚟噶啦啫嘛嚇。所以耶穌啊睇到啊，耶穌好實際嘅教。你讲你睇呢个人教呢个祈祷，有可能系讲紧，哇！我禁食几耐，几成日禁食啊，成日咁啊，奉献俾神帝啊，咁啊。耶稣讲呢个你睇一句话啫，怜悯我啊，一句说话。嗱，你可以点样祈祷？牧师唔系好计较，但我只讲个定义，一句咋？耶稣怜悯我，因为嚟好似阿姐姐讲，其实我哋唔系好值得嘅。我讲真真，就算我好过边个，我好过边个，把同神比啊，好似脚步啊，圣经讲啱唔啱？所以你一定要一个谦卑嘅心。神今日赐给我哋呢种恩典，系因为佢个王国入边有两个，一个咧就全世界嗰个宇宙，但响呢个宇宙入边，系有另外拣一啲人放弃嘅佢个王国，就系、是、你同我。所以你个心入边一定爱好好谦卑。我比较真的历史来，西班牙百几年前就去国家里面有一个打仗，之前那个国家未打仗之前呢，在那段时间西班牙很多人忧郁，很多人爱自杀，那样去的医生就送满满了病人，你知道吗？那当时那些医生，这个是历史来的，他们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医了，无端端那个国家爱打仗，那一个礼拜送满病人好了。咁样嗰啲医生聚集嘅时候，喺你睇到 psychologically 啊，心理上，当你有一样嘢更加急嗰阵时候啊，你其他嗰啲嘢就唔系好重要噶啦。你明白我讲啊嘛？好似假如我话你老公老婆成牙攞啦，系咪？如果有一日真系仲有一个仲更加重大嘅事发生啊，或者你其中之一个医生流啊，医生讲惨啊，唔知道有机会救冇，你仲会嬲冇？你仲会嬲冇？啊，所以呢个定义就系、是，而家我熟灵嘅解释就系、是。保罗啊，唔觉得呢啲嘢好重要啊？系咪讲有三个次啊？你记得冇？话神帮佢讲，我恩典足够你使用，所以佢嘅祈祷系敬拜式嘅祈祷。你哋要学下 ，pastor 都系要学下。有时你讲医治嗰啲系你可以祈祷，不过上帝知道嘅，你需要咩 ？OK， 所以耶稣宣告，耶稣讲教，耶稣想说，即系有解释透过圣经入边。Next one， 咁 OK， 耶稣认同喎。耶稣每一次认同的事我 approve it， 你不得再讲说话的，因为圣经里面他是主角，他就是那个 inspire， because 圣经里面讲到每一个说话，每一件世界一切的创造都是透过他为着他、okay? Next one， 耶稣稳坐他，整个旧约整个新约和旧约所有讲都是讲指向耶稣，为什么彼得一个讲到三千个人信主，就是因为他讲耶稣。你不得只是讲耶稣，因为很多人的名字叫耶稣的。我在 Facebook 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叫耶稣，我理由叫耶稣。我听改名好一点，很乱、我第一怎么叫你、Jesus。 这个是哪个耶稣？钉在十字架复活的那个耶稣。 OK， so next one， come and help me。 OK， now Pastor 说走几尽量吧、OK， 我希望你这三十分钟里面 你给我一个时间。 OK，即是我说耶稣是圣经里面的主神。 Now， 耶稣是圣经里面那个人、两千年前耶稣真正是又在那个他拣选到那个地方那里出世，以及在那里做他的事工。 OK， 当时他的门徒和他的使者为了传扬他而死，彼得是死得很惨、很多个死得很惨的，圣经里面那些名人啊，那些入面，保罗死得很惨，是吧？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为了耶稣。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他为了服从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愿意下来为我们死。但 Pastor 要加扬的就是，不得只是说在你都是为你死，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他跟圣灵和阿巴天父大家三个同意做这样东西。有人说 because why？ 有时很危险，当我们将人挤落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我们很值得啊，好好，你明白吗？ 但我们要将耶稣放在那个中心那里。耶稣来地球为我们死，我们得着，对不对？耶稣还有一句说话，就是说 我做阿爸天父爱我做的事、啊、所以在那个 Gethsemane， 你记得吗？罗马兵来捉他是说什么？阿爸天父，如果那个杯不用我喝就最好，对不对？不过我愿意，如果是你的旨意。Okay， 所以我们要将耶稣放回那个应该学错的位置，不是那个我们人在中心里面，是他是中心，他是创造我们，不是我们创造他。有时我很担心教会调回箭头了、啊、因为一调回箭头了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了，耶稣就降低了。所以也都是耶稣要为你，为你是爱你，但是那个爱不是普通人那种爱你，是个爱是爱全真理给你。我是社工的背景，我本身都有一个孤儿院，我这么多年的社工，我看到当你帮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当回来做爱，更加帮你。所以你透过帮你是爱传扬耶稣的、嗯、我祈祷过给一些人，有些明知爱死的医生说、啊、Pastor 这两天你要带回来，多数不得四年了都没死，到阿美都是死了，不用说了、啊、到阿美临死的时候，他戒了，哥你不用怕，但是你说得对，我最后那个医治已经有了，我有一种平安。但那四年几多事发生，那四年几多人看到耶稣在他生命，他可以在那个马大医院推荐的轮椅周围传道。他临死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哥，他叫我哥，他说你放心， Amen。 所以我听我讲，我听阿伯式嘅宣告 ，OK？ 圣经入边讲系讲紧耶稣啊，耶稣。嗰有个人问我 ，Pastor， 你点样帮人哋传道嘅？系讲普通咁样倾偈嚟讲，我哋同回教有咩唔同啊？嗱，回教又讲神啦，我哋拜咩唐人神又系讲神啦。你讲紧神得，因为你讲紧神，佢哋嘅对神嘅认识就系咁样咁样咁样咁样。你要讲咩嘢？耶稣。你一讲真耶稣咧，就有人唔中意噶。讲真真，就系应该唔中意。如果耶稣个听到咁冧嚟讲，就 something is wrong。你 understand 啊 ？When 你讲啊，你有拜神系，哦，我系啊，我都系有拜神啊，咁唔得。我讲啊，你嘅神嘅啫嘛，你嘅马里神、吉灵神、咩神都好，系咪？啱啊。咁啊，你讲唔系，我个神本来我都唔知系点样噶，但我睇到耶稣，我知道咗啊。耶稣讲睇到我就睇到啊，你爱跟我，你爱做我事工，你就要做神嘅嘢啊。你不得口声，就是叫我你要做神的事，你要顺服、啊、所以试试说耶稣、啊、不过我不敢包你有少失了很多朋友没了、啊、如果你卖保险，我怕你没了保险生意、啊、不过怎样都好， of course 我们不是叫你周围去立人家、啊、插人家、啊、特意得罪人家、啊、我是对我是有我在会教是有训练的、啊、我带个马来人信主的、啊、不过你要知道少少历史、啊、这些要训练、啊、you need to be trained、啊啊、就是其实马来西亚有两个 law 的嘛， federal constitution、啊、其实我们个人有自由信什么信仰的， OK？ 不过你不得把这个问题是隔绝到我们是 shallow court 的会教的 law 的、啊、那些很执着的，你知道我说什么吗？其实 under the federal 联邦的 law、啊、其实个人都可以信任何的。所以当我传给马来人的时候、啊、我不会说我、哦、信耶稣、啊、你我讲见证给你听。因为点咩？我唔系净系接受讲一个人要讲嗰句说话就系耶稣嘅，耶稣嘅人嘅。我知道心灵入边有一样嘢发生，明白我？如果问我，掹掹要我记得，咦？耶稣咩啫嘛？我呀，细细啊，啊，所以我又冇，所以嗰啲政府奈我不何噶，我又冇拉佢，我讲故事俾你听啫嘛。有 ，Amen，Amen。But of course， 啊 ，of course。仲有幾樣嘅你要知道啦，有時你嚟我哋教會，有時有多少麻煩，因為驚佢隔抽啊嚇。咁我係同一啲 underground 嘅教會有多少聯絡啊，真係回教做到牧師嘅，你知冇？所以我哋交翻俾佢嘅人，佢哋同口聲聲咁樣容易搞咯。啊，有咩事就話佢哋識起行啦，係咁樣。OK， 所以撳一撳了。OK， now 喺路加斯24:25-27嗰度啊 ，OK？ 嗱，你快快开圣经，你稍受到，你翻有时间，你抄去睇。嗱，圣经入边讲，从摩西耶稣讲啊，从摩西同埋苏摩先至，凡经常所指住嘅话，苏摩都系我噶，系讲我苏摩啊。正话我讲啦，话呢个系我帮你解释。嗱，我你睇一睇同一章嗰度24:25-27。 但 I must read it out to you， okay？ 我要读俾你听，因为我点样扮咧，点样疑心都好啊，都冇十全十美嘅，系读嗰阵时有十全十美啫。我读嗰阵时有十全十美啊 ，okay？ All right， 25-27，25-27。耶稣对他们说：哈，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嘅一切话，你哋嘅信，你嘅心信到太迟钝。26，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以是从摩西同埋众先知，凡经常所指自己嘅话，都讲。耶稣同呢班人讲，其实你哋一路嚟听嘅嘢就系讲紧我。耶稣讲，你哋所听啊，你哋教会都好，唱歌又好，咩都好，都系讲我。Of course 系包埋阿爸天父啦 ，OK？ 但耶稣有显身嘛？你有冇听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球有行的人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榜样嘛，啱冇？我们亦都是因为耶稣本身讲，你看到我，他说我不会做任何嘢，除非是神叫我做啫。我所做的一切都系配搭。OK， 所以第一个 point 就是圣经入边，耶稣是圣经入边的一个主神，包埋旧约，包埋旧约。本来我今天想帮你讲旧约嘅，你讲，话我知道。咁樣一堂係講唔得曬，我又唔可以半天掉啊！所以我諗行 OK 啊。第二咧就係、是、耶穌係聖經入邊嘅論秦，即係講佢係 the person of the Bible。如果我哋講人間嚟講，佢就係嗰個主角。Next one， 了 OK now 接到門徒同埋使者明白，如果你嘅生命愛斬難，如果你的生命到咗個地步，依家人哋都唔明白，好似我哥成日問我。傻咗啊！我係咯，傻到靚仔啦嚇，你唔知啦嚇。哦，點解我做咁嘅工？你好多女俾我，我冇女又唔 fit， 仲係出女添嘛？哇啱啊！哦，我睇你係咯，你將我人都有時都喎，又要咩？我係咯，我講你唔明噶啦。我講啊，就係因為咁樣，我冇咩病嘅。我講真，我有少少唔 happy 嗰啲嘢，我冇咩放響心嘅。这个就是我只是说 a greater anxiety， 英文话就是说一个更加大的忧虑。你有啲人讲嘛？有啲人问我 Pastor， 点解你冇睇到你病嘅？毕竟真系你得咁多嘢讲，我系啦，咁多嘢讲。我唔系话我冇病啊，你唔好误会。有时我都会生气啊，有少少咳啊，多数系声嘅，因为我讲好多嘢，我唱好多歌，我打好多音乐噶，拜拜都系咁啊。不过我攞下盐咁样吓，最好唔使见毒得均衡啊。咁样咧。如果你讲心理又好，讲咩啊？我有一个重担嘅，我个事工一定要行嘅，所以我每一次我祈祷嗰神，你俾我，我唔系讲你俾我嗰、那个，俾我嗰个啊健康，所以我能够做，好似有一个条件。我讲神啊，你俾我一个敢讲你嘅说话，我唔使咁细节讲你要点样啊，俾我好啊，俾我脚有力啊嘛，我唔使，因为我知道我系嘅使者，我系去叫到。就好似有時有啲兵為一啲國家係打仗，唔使擔心屋企有得食冇啊？啱唔啱啊？啱啊！啊，聖經入邊有講到我哋係跟蹤嘅人，嗬，我哋亦都係兵，亦都係一個運動員。邊一個兵去打仗為國家打仗，仲要擔心屋企冇得食嘅？冇噶嘛！如果你為一個國家打仗，嗰個國家要包曬你先嘛，贏啱冇？有你有冇？啊！所以嗱，你要記得，直接到你明白呢樣嘢先，你嘅滿，你我哋心啊，就有一種熱心嘅，呢種熱心，人哋想拎走都拎唔到噶。就算有一日你嚟到唱歌冇咩 feel， 就算嗰一日冇咩嘢嚟講笑，你睇唔到你個好朋友喺度，你亦都係咁熱心嘅嚇。Second come，all right，OK， 所以直接到耶穌啟發二門徒嘅使者，耶穌話：嗱，復活之後，佢遇到嗰兩個門徒行緊以馬內嗰時候，佢幫佢講。你哋讲，耶稣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咩住个人，我知啊。讲啊，跟住耶稣唔系你哋未认得耶稣啊，记得冇？耶稣帮佢讲圣经入边嘅嘢。我话阿咩你知？阿咩你两个行嗰种啊，正话讲嘢，整到我哋好热心啊！圣经可以整一个人啊，加埋圣灵落去啊，嗰种热心啊！我帮你讲啊，你真系会睇到啊，你会进入另一个佳境啊！吓，唔系净系感觉，系圣经入边每一句说话都使得嘅。每一个说话都有真理，每一个说话都使得嘅。你听就好似冇咩名啊，贫穷嘅人有福了，贫穷嘅有福了。最有女嘅人，全世界最系有啲系最激心嘅人，你知冇？嗱，嗰种贫穷唔系代表讲个冇女有女啊，即系讲个心中好渴望爱多啲神，爱认识神啊，嗰啲人有福了。 和睦的人有福，身为神的儿子。和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帮人家 OK， 如果他跟你不合，你也要做和解人。但你本身要懂做和解人，你本身都要一个是跟人家 有关系的人，对不对？啱冇啱冇，啊！所以呢咁样嘅马太书入边嗰个 loon fool 嗬，就系圣经入边教嘢同世界完全都唔同嘅吓。OK，next one，OK， 直到经文记载嘅预言完全实现。嗱，虽然讲马太书廿四章入边耶稣讲嗰啲世界末日仲未到数乜嘢，不过我帮你讲呢个世界数乜一切嘅运行好明显，耶稣真系会到翻嚟。或者不是你和我一世，因为没有人可以讲那个日子和时间。But Pastor 要给你知道，你就算得不到什么，赚到什么，你最重要有耶稣的救恩。你一定要有耶稣的救恩。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吗？ OK， 一个笑话。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在地狱里面，就跟就说我想借电话我打给他的老婆。讲是彼得啦，好嘛？彼得就讲啊 ，OK 啦，你打啦。咁我打咗之后，咁样倾几个字之后，佢又即刻电话响啊，彼得啊，即系啊，圣人彼得啊，爱几多女啊？你知嗰人点啊？帮佢讲，唔使女噶，地狱打俾地狱唔使女噶吓啊冇信主就有咁样啊吓啊！你如果你冇信主，你用咩嘢翻翻喺上帝嗰度？你用咩嘢翻翻上帝？哦 ，Pastor， 我爱你好人，你有几好？你有几好？你有几好？你嘅思想入边分分钟都咁好嘅咩？你一出世就会好嘅咩？我前几日我喺我教会我讲嗰度，我讲啊，我哋人系一个罪身噶。自从亚当同夏娃，我哋一个罪身，你未做都系响罪身。圣经入边讲马太啊罗马书第三章，佢讲罪嘅代价系咩？死。所以你唔好心噏话我确实讲，最尾有啲 baby 未出世都要死，因为成个人间系有罪，所以死亡冇得走。Pastor 个 baby 都未出世，系，但因为。众人嘅都系受影响，啱唔啱？啱冇？啱冇？最屘有啲 baby 咁出世两岁又有事咁啊，过身咁啊，咁样有罪？有罪身，你未做嗰阵时都已经系罪身。呢、这个就要多谢我哋嘅亚当同夏娃咯，吓、传咗落嚟。最屘爱信神嘅话语咁说咁紧要啊！响创世纪第三章，用嗰个蛇引诱夏娃嗰阵时，佢讲咩啊？神真系有咁样讲。神真系有咁样讲，佢净系叫你唔好信圣经入边讲嘅说话，唔好信神嘅讲话。神真系有咁样讲 ，right？Did God really say？ 佢将我坏嘅心挤到我哋，好似今日你听紧我讲嗰度 ，OK？ 都唔知系咪嘅，即系啊呢、这个就系蛇帮你讲紧说话咯，系咪嘅？系咪？因为这咩？蛇教紧你一样嘢啊！我哋唔爱俾神审我哋审神啊！即系话你，如果你讲。Sam 你咁样都唔知系咪？你审紧神咯、啊，但所以个蛇系个最紧要嘅武器就系、是、佢整你怀疑，佢整到你对样样嘢有一种疑惑，唔知系咪啊咁样就够咯。啊，明白冇 ？OK，next、okay, one come Leon。OK， 嗱，我哋要行多少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系好重要嘅。嗱，耶稣身为圣经入边嘅主神，亦都系嗰个人物。OK， 佢亦都系耶稣圣经入边嘅主题嚟嘅。耶稣妈都讲耶稣噶，包埋旧约嘅。我冇时间，有时间我有一日我真系嚟帮你分享旧约啊！哇，成个圣经入边，全部新约作者都系以旧约为基础嘅。你屌你睇新约，耶稣成日讲以赛亚书噶，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保罗成日讲以前嘅旧约噶，所以两个系配搭噶，你知唔知道啊？法师，因为有曾经有帮我，法师一定唔使读旧约噶啦，你 know。咁我讲你点样？要讲唔系旧约啦，净系耶稣嗰度开始啦。我你知唔知道耶稣认定旧约？耶稣有讲约拿嘅故事冇？有冇？有冇？啊有耶稣唔系讲咧，嗰啲门徒唔系讲啊，所以嗰啲法利赛人咪成日都我睇一啲神迹嘅，记得冇？耶稣讲冇神迹咗吓，约拿个神迹仲唔够啊？俾个鱼吞咗佢三日三日，咁就唔够啊？即系耶稣本身都认定咁样圣经旧约个提出嘅，你知冇？所以你可以好放心，好舒服嘅。将圣经入边爱睇落去，唔系系爱信服，要靠圣灵嘅。啊，我自己爱去，唔好净系人哋讲，你自己本身都要同神有一个关系，同圣灵有一个关系。OK，next、okay, one。Now the Son of God 啊，神的儿子。Next one。嗱，希伯来书 再 press it come。 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你真的要看的，啊啊啊，第希伯来书是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一本书，我很紧要重视的，啊啊，我的 dissertation 是 written，是寫這本書。雖然我們不敢包誰寫這本書，不過我們絕對有很足夠的理由覺得應該是保羅說的，不過人來幫他寫的，OK？ 這個我們不知道，我們就當，啊，我們，啊，他寫的第一章，第二章，你去看，這個第一章就是說，耶穌是神的兒子。如果你去看第五到十三那裡，你看，那個作者說，阿爸天父跟耶穌說的話，哪里有跟任何人这样说？没的。有跟天使这样说？没的。耶稣不是天使，啊，你不要经常觉得是自念，你知道什么自念吗？开一句，哦，yes, 你爱什么？你来教会不是一种神话，你知道吗？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的有呼吸，有受苦。圣经里面在这个希伯来书，他说，上帝帮他说，天使都要敬拜你，天使都要敬拜。当时耶稣过三十三年，是他没有飞来飞去，没有天使，他有肉身。我圣经讲，从未有阿爸天父跟任何人这样讲说，除了是神的儿子，明白？跟天使都没有这样讲。所以你要回去看，OK？ 去问，啊，去查经，去对圣经里面，不是说好像看书那样，我认识神。因为神真的爱启示给你，好像说你们听过我的名字，或者你看过我的 Facebook 里面，或者你知道 Cam 我爱你，但你没有听我说，你不能认识我，啊，如果你现在带我喝茶，你就更加认识我，不用说，啊，所以是这样，一定要有一个交流， OK？ Second one， come next one， 时间缘故，什么十年， OK？ Now， 人的儿子，人的就是说是神，啊，人的儿子。Now， 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Now， 如果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到十八，我正话嚟到，我好早就嚟咗噶，你知冇啊？我走去 Desco 度买两件衫嘅车咯，唔知有得 claim 冇啊？咁我买咗，我走去，我又唔好去嗰啲贵贵嘅地方饮茶啦，我走去妈妈店嗰度坐，我喺度静静睇。我又唔系话特登话得罪人哋噶吓，我真系可以睇嘅。但我未试过一个买人讲唔中意嘅，讲真嘅，有啲嘢我系一个好温馨嘅人，我有一个好特别、好奇怪嘅习惯嘅 ，OK？如果你去哥伦坡，你去一啲个别店睇到我啊，系咪？啊，你唔好奇怪啊，因为我多数冇一个人坐嘅吓，我去亲个别店，我睇到嗰啲冇人坐嘅台啊，我多数唔坐嘅，我留俾成班人坐噶，好奇怪啊！我真系特登揾一张台，有一个人，两个 ，not 太大班啊，一两个噶。我讲嗰个，我可以坐落埋嚟咯。所以有啲好奇怪，喂，嗰度咁多冇人坐嘅，做咩你坐到？我讲冇，嗰啲台留俾成班咯 ，office 工嘛，我帮你倾下计咯咁啊。所以我坐落去啊，所以我讲我冇嚟到，你冇耶稣嚟死啦，我梗系冇咁样讲啊。我讲你做咩噶咁样咯？有时嗰个水女我俾噶，有时面都俾咯。啊，个十扣啊，有机会换翻一个灵魂啊，有咩相干啱冇？系啊，廿几蚊我都俾过，因为有一摆系咪？一摆一个凑咗落嚟咁样，咁样咧就我又叫炒粉，佢又叫炒粉，我啊谂住一个交流咯。佢叫一只，我好食冇，好声，我又叫咯。我佢一嚟到系生虾面喎，死冇！佢嗰啲生虾面唔系八蚊噶，廿四蚊噶，你知道哇？呢摆真系生虾咯咁啊！咁我又叫一只，哇！嗰日嗰个 lunch 变咗个48蚊啊，贵咯咁啊！咁啊，不过值得嘛，值得嘛，值得嘛！咁啊，当时嗰种交流啊，有一个 bridge 啊，可以倾啊。我不是说是一定爱信耶稣，这些我不知道，这个我交税，一些人拿去晒太阳，我的生命就最好就不用出来就晒太阳了，我就值得，值得，值得。有些帮我谈，有些真的是有去教会，有些有来到我教会两次，不过他住很远，有些是做计的工，礼拜不得，我介绍一些拜六的教会，没问题。教会不是一定要绑着你，神安排到你嚟，我哋大家合作，啱唔啱？多个关 ，Amen。啊，虽然讲我唔系识好多关，我睇到嗰种真心，就所以你爱圣经入边讲，我牧师又长老俾你系一个礼物嚟嘅，你知冇？一个礼物，爱珍惜，爱珍惜。或者我哋做嘢嘅方式，有可能个个都唔系一样啊，啱冇？系咪？系咪？或者你真系识我，你都系唔中意我，讲真真啦，系啊。不过做嘢还做嘢吓，系嗰种。那種是愛你來，啊，教會裡面在神裡面有更加收到更加得著。 OK next one OK now 你翻嚟，你冇时间睇噶，我知道，因为十点噶，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入边啦。耶稣系大祭司啊，耶稣系神的儿子。佢暂时低过天使少少，但天使每一次俾人哋觉得认错系神，讲：我唔系啊，我唔系啊，耶稣先系啊，因为所以。是人的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因为真的有肉身出世的嘛，啱唔啱啊？所以咁样，我唔识啊，十几岁人嚟帮我讲，我唔知点样解释啊。不，万啊阿爸，细一边一度坑打得硬啊，腰边一度坑打得硬啊，乜啫问啊？咁样我哋唔识讲，而家你问我，我靓晒啦，靓晒啦，靓晒啦，靓晒啦，你要请我食生虾面噶，唔系我请你噶，因为我将圣经入边嘅一切对耶稣不利嘅嘢啊，变咗有利噶。有些人问我声声，在哪里讲两个天使，哪里讲一个天使？啊，靓咗，靓咗，这个就是证明那个圣经不是这样，好像印，好像 photostat copy machine 这样，这个是真人这样写，眼睛透过这么多年的翻译，圣经里面的弱点，如果你看到一些东西没什么夹，我最漂亮，所以人家有时候问我声声，你在什么场面最喜欢讲道？我死人的时候，sorry 啊，因为我经常有，我在那些丧事啊 ,week service 啊，我是这样说，因为是什么？这个人过身叫又不懂动，是不是？对吧？如果是信了主，他不知多安乐，你和我不安乐，真的。天天我们还要中 GST, 对吧？对吧？他不用给的了，不用了，争女都不用还的了，又不用吃，又不用生老病，我和你是激心，我和你激心，所以我用什么为他担心，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你要想一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想治，他现在的地方不是在棺材，他说知道你的肉体你烧好什么翁好，是不是最好不要浪费了。是啊，我写了遗嘱，我跟我老婆说我不理你，我死了之后你帮我烧都是对的。他说烧了，现在烧了个尸体可以做钻石的，你们知道吗？你真的，我现在真实的，我说你不要帮我做钻石，你天天带着我，还在暗我这么多年，还在暗我，所以我帮他说，你帮我烧了他，你拿我的灰，因为我 I did a lot for people， 我拿个灰真的在巴山入边掉咗去嘅，你知系咩冇？我唔爱你拜我啊！我爱你纪念我，我唔爱你拜我。我爱你纪念我，纪念到耶稣呢、这个老公曾经有称呼过耶稣为主，死而主，活在主，一啲都冇。所以我就、我老婆我唔得噶，我仲要帮你一齐，我圣经冇啦，咁样教啊！你唔舍得我，而家你俾得锡我多啲啊！你瞓啦，我仲嚟埋啊埋啊！OK， 嗱，大祭司嘅意思就 ，sorry， 大祭司先嚟讲。OK， 嗱，喺旧约入边，嗱，唔系讲个人可以入得喺个圣殿嗰最高嗰度，系一个祭司，好似摩西嘅细佬啊 ，Aaron 可以入去，佢入去，佢为咗同神同个人啊做一个洗罪嘅嘢，你知冇？佢 offer 嗰啲 sacrifices 啊，嗰啲奉啊，嗰啲献物。OK， 嗱，圣经入边讲呢个耶稣啊，就系我哋至高嘅，高到好似麦德啊。好似麦当劳嘅名哦，麦基洗德噶，唔系麦当劳啊，麦嘅。嗱，因为翻嗰啲喺旧约入边有一个故事咧，就系亚伯罗罕俾十分之一嘅呢个麦基洗德咧，就冇记录嘅，冇人知道佢系边个嚟嘅。OK， 所以呢个希伯来斯嘅作者就讲，耶稣就系好似 in the order 喺咁嘅 level， 佢系一个我哋值得奉献，唔系金钱啊，生命。Amen。 就因为就是因为他为我们讲说话。有时如果有一天你和我过身之后，讲真真，如果我魔鬼爱控告我，是很多东西控告，讲真真。你可以几好，你可以做到样样嘢都做到咁好咩？冇噶嘛，啱唔啱？所以那个魔鬼嘅控告，上帝上帝呢、这个唔得，呢、这个奸哦，你咯，我呢个。咁有時我喺度問，不是我呢排好耐冇講大話，我夾牌有講大話冇啊？有啊，得啦嗬。咁你冇講大話，你有作大冇啊？咁樣梗係有嘛，個個人都有嘛。你有睇落有強姦人冇啦？你傻嘅咩？好緊張啊！有時一下撞到人亡生亡低，咁樣梗係有嘛，係嘛？有啲人講，哇！你咁樣你有殺死人冇啦？有嬲人冇？咁梗係有少少咯。我問你啊，呢十藥你點樣過？邊只你過到？你破曬啊！你听声，我个教会系响旧巴生路，咁我有啲朋友打电话 ，Pastor I'm coming 啊，打秒息啊，我讲你即 come， give me 2 minutes 喎，俾我两分钟喎，两分钟你依家楼下上紧嚟啊，啱冇？我讲 Where are you now？ 你讲我而家响 Mid Valley 喎， 咪咩呢嚟？你减讲两分钟，哇！你冇拉咯，嗬？你冇呃嘅，你冇作大啊！咁样梗系有嘛？我寻日先讲啊，弟兄，喺个生嚟咁啊，你谂到好多人都系咁样嘛，好多人咁。咁我问你啦，嗱呢排飞机成日失事噶，系咪啱？啱冇 ？OK， 有一日你真系揸下，你响飞机入边啊，无端端嗰个空中小姐或者嗰个弊率啊，讲 sorry， 对唔住，我哋呢个飞机就嚟撞紧落去啊！你会讲啊，好彩咁多人陪住我 ，yes 死咩啊咁啊！你会讲好彩啊，董德军又喺度啦，识得啦，你乜咪啊？你会咁啊？你会啊？就算一千个人陪住你，我死咯，攞电话嚟打俾老婆啊！啱唔啱？啱唔啱？你会讲我董德军啊？哎呀，眼镜声都喺度，靓咗咯，牧师都喺度，靓啊！咁多牧师陪葬啊！啱唔啱？所以有时啊，我成日讲啲听我哋嘅思想就系咁样。你咁多人都系咁嘛？你咁多人系咁啊嘛？圣经入边讲，每一个人嘅死咗之后，面对神系私人对嘅，冇得赖人。翻嚟睇诗篇十九章，啊嗰度得十四句几珍惜。我读到十四句入边，我几珍惜。头六句上帝讲，我显示俾你睇，透过我唔可以讲话，就透过世界嘅创造啊。历史，我因为我都好中意 science 嘅人。如果太阳近少少啊，我哋就烧死噶。知道今日几热好啱冇 ？OK， 太阳远少少，我哋心口变咗雪噶啦。你知唔知道？上帝讲我爱个太阳靓靓啊，啱啱好嘅吓、啊。你哋知道个薯草啊需要嗰啲空气，我哋又唔需要啱嘛？我哋唔爱嗰啲气，偏偏爱啱冇？心啊又喺大头六句啊，你唔好讲冇神。OK， 喺第七句到十四句度，耶稣上帝即系圣经入边讲，佢开始讲出嚟，佢讲你嘅道系真实。这个道的 good law 是真的，我时时都要纪念你。所以你看世界，恩啲，耶稣不用想的了、耶稣，就算你不明白你都要耶稣、不过你如果是更加明白的，你再问、不得只是靠感觉，是靠每一句圣经里面的说话。耶稣给你一个保证。哈利路亚、okay? Next one okay, I'm closing here already、okay, 整个圣经里面不用说的了，不是 about 道德观，而是 about Jesus、okay? 他和我是一个仆人，是透过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两个特别乖，也不是说真的、我而识耶稣，我觉得我而好快这排、有时我老婆说，哇老公你这排好像很快，我说不是我而你快、我没快的，只要我觉得很快，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你明白吗？我圣经里面我还很去谦愧，不过我知道这个巴天父主耶稣锡我，他不会好像说哇 Sam 你做不到我碾死你，没有的。他说跟我行，我只是靠着信心跟你行。Now, 三样东西，如果你问我 Sam 怎样我能够证明我有这个救恩、okay? Pastor 说真的，我解释给你真的我很长的，不过我可以说三样东西，不是因为这三样东西你有救恩，因为个个都要问的。 Andy 可能回家想，老公我有没有救恩、我会不会去天堂、I mean, 这个很真实的事，我本身都不知道问多少次，不过牧师敢帮我说的。有的了，照我想有啊。哇，不是很牙烟啊，对吗？万一真的没有呢，对吗？ I mean, 你买保险你都要 claim 的嘛，对吗？是不是？摆给我问，照我想有。不是。OK, 我没本事帮你说你有不有。But at least 我可以说三样东西，不是因为这三样东西。OK, 第一不是因为你好。看看不是因为你好。如果因为你好，这个救恩你有份的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会很骄傲、okay? 第二不是因为你成功，明白吗？第三不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是恩典，上帝早早都看到你。如果你去约翰那里，你看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向阿爸天父祈祷的时候，向阿爸天父，你给我那种门徒、我一个都没有失去，包括那个要背叛我的，我都要收字到成全你的一切的计划。你说这班人啊，早早都是你。英文话 they say they were yours。中文就说他们本来都是你的。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神有计划。你要 happy, 你明白吗？你要真的有一种喜乐，人给不到你的。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早早都说今晚你要坐在这里了。你有听到的道 ，OK？ 如果你讲上帝啊，你讲耶稣啊 ，Sam 啊，咁我系咪一定要反应？嗱， 这个成日都帮我拗嘅嘢啦，你知噶，好多好多神学有两一种讲啊，神嘅权柄，人嘅责任。你听上嚟好似系啦吓，不过我都仲系相信系神嘅恩典噶咯。啱。如果我问你啦，谂下，如果你咧冇请我嚟啦，我有得嚟咩？今日吓，我夹硬撞住你啊吓，我走入嚟，我唔理啊，你要听我讲嘢噶嘛？冇噶嘛 ？OK， 咁样啊 ，Sister Lin， 你咧叫咗我嚟，我要嚟先得噶嘛？如果我少你，我嚟唔到啊！今日系咪你今日冇见到我啱冇？我惊呢两件事要挤埋一齐，好似两只都有关系啱冇？不过都系你叫我先嘅啊！你叫我先，我正有得唔有爱唔爱反应嘅啫，所以荣耀归你啊！姐姐，多谢你啊！成本圣经入边系关于耶稣 ，second， 今晚 ，OK， 系因着耶稣，呢个系我五只入边，我生命入边，我要行晒。我不够好，我值得不是好好有白，我知道做神的恩典，关于耶稣，因着耶稣，透过耶稣 ，next to him， 为了耶稣，靠着耶稣，你捉住呢五个我结束的宗旨，你不明白，不是讲我冇相干去追查，你不识字都冇相干去听，你有咩嘢唔明白，应该去问下你哋。OK， 嗰啲领袖如果唔识就唔好乱咁解释俾你听。OK， 唔识讲唔识，吓吓，唔识讲唔识，因为学唔晒嘅神嘅嘢。OK， 唔得，净系讲人哋讲一套，你一套，你讲一套一套。OK， 所以关于耶稣，因着耶稣，透过耶稣，为了耶稣，靠着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Come， next one。Now I have to Leo。Now 圣经入边 ，now 呢个咧就系我。我今天我帮你很简单的时间缘故 ，OK？ The rich 呢？圣经里基督的辉煌，辉煌 ，that means 辉煌 is glorious glory maximum。有时人哋讲啊，哇，不是我好热啊，好热！我而家几点？八点啊！我讲未够热啊，十二点先热啊！你知道太阳边一个时刻你冇得走冇？要十二点几嗰阵时啊？啊，你想唔知道有太阳都唔得？十二点几系咪最热嘅时候？我用呢个太阳嚟解释少少啊 ，glory 啊 ，original 就系太阳十二点好似最晒最热嘅时候，你想站唔知得唔得啊？成身汗啊，明白吗？啊，有时八点都仲未够热嘛，啱冇？四点都未够热嘛，啊，或者到十二嘅时候，太阳多朗啊，喂，唔好咁热咧啊！太阳最 powerful 嗰时 ，solar heat 啊，十二岁响 tropical nation 就系吸收最紧要。你要知道神的辉煌是什么，就是他的 maximum。 OK， next one。 Now Pastor， 我给你一个经句，我收获 The objective。 Pastor 今天帮你讲的圣经里基督的辉煌的目的就是一句说话，约翰十五十一。 Now 这个是耶稣本身讲的说话。 OK，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我已经跟你们对你们说了。 OK， 就是 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不是普通的喜乐啊，是我叫你的喜乐得到满足，其他那些激心的东西不算得是什么用。保罗那种苦啊，他说对这些东西我不算得是什么用。Amen。 如果你是能够被神训练到启示到爱惜你到，你跟他一致来说，你其实你很多东西就 start 得着的。有可能读得军都不用开档了，因为没人明白我说的吗？ OK， 因为你有耶稣你又有智慧嘛，对吗？你圣经里面说你不做就没吃素，你会做工，对吗？样样东西都可以，你问我 Pastor 可以烧烟吗？我就是你想烧，对吗？其实圣经里面没说不烧得烟，没说不饮得酒，圣经一句说话我经常在想，是说没益的东西不可以做去啦，你 understand 吗？没益的东西不可以做去啦，对吗？对吗？但现在还是我问你啦，Uncle问下你啊，如果我现在说是给你五千元 ,OK? 然后我另外一个我又想给你五万元，你爱哪只？两只都爱啦，最厉害就是两只都爱啦。但如果你可以揀一样，你是不是要揀最好的那只？当然嘛，为什么我们跟耶稣爱到 Clefie， 我刚刚好过八十线咯，这样。我不是这样想啊，我说耶稣我爱完全，我做不到我都爱你爱我。我不爱只是我识你爱你识我。Amen。 Go for the maximum。不透过圣灵的恩膏同埋圣经入面的教导，两只一定要。You must be a diligent reader， 你一定对圣经入面有一种好大的感触去读，好唔好？ So now, Nixon, now, 冇啦，啊，你想爱我都冇啦，吓 ，OK 啊，吓。Pastor 想做个祈祷俾小米，好嘛，好嘛 ，OK。I hope you won't take too long。嚟我讲咯，我今日嘅祈祷嘅方式咧就系，我俾你一种对神嘅渴望 ，OK。其他嗰啲事唔好重要，你有咗最好嘅，其他嘢就可以遮盖。Understand？ OK。所以如果你话边个 ，Do you sing song or you don't？ All right？ 啊哈哈 ，OK。So now perhaps 我哋即系唱个短短嘅 chorus 好嘛，好嘛，啊 OK。啊，因为时间缘故，等你哋邊個出嚟博士咗祈禱俾你，好冇 ？OK 嚇，嗯。我希望你哋有收到嚇，有收到希望我叔五月嗰時候我見到你哋啊，我哋可以打成一團啊。Just a short chorus will do, OK? Just a short chorus and 聖經入邊講啊，耶穌都有唱詩歌嘅，你知嘛？不过耶稣唱咗诗歌之后，我耶稣就即刻讲神嘅说话。喺 God Zechariah 嗰时，佢讲有一日你会什么分开，佢讲，但系佢讲你唔使惊，我会睇住你什么人。OK， so 当佢唱紧 chorus short chorus 嘅时候啊 ，right， so 啊诗歌都系神赐给我哋一个好好嘅运作 ，really 吓，系 soften 我个核，系有时整到我咩？不过我敬拜的时候，我是识神的说话，我怎样敬拜？我 OK， yeah， simple song will do。